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31章结束。李玉锦的脸色突然变了，他眉头狠狠一拧，伸出手捉住李琴书的手腕，下了极大的力气。李琴书吃疼之下想要躲开，李玉锦却箍得更紧了，他白皙的手腕微微泛红。李琴书压低声音， 放开我。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李玉锦冷冷地看着他， 你确定你要跟我分手？ 李琴书陡然觉得可笑至极。 怎么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李琴书从来没说过一个分手的字眼，如今说出口，很难以置信吗？是，分手。 虽说因为他微红的眼眶，这两个字显得那么不可信，但李琴书是一个从不说狠话的人。一旦他说出了狠话，就代表他心里是真的这么想的。李琴书清楚自己，李玉锦又何尝不明白李琴书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毕竟这么多年了，他们都是彼此一起成长过来的。李玉锦脸色难看至极地看着他， 你很认真？ 哼，我看上去像是不认真吗？ 李琴书甩掉李玉锦的手，苦笑着吐出一口浊气。 你知道我的， 李琴书。 李玉锦猛地伸出手去，抓住他的肩膀，脸上的表情几乎要压不住怒意了。 你要跟我分手？就因为楚青青这个并不重要的女人，你明明知道我跟她之间什么都没有。 李玉锦深吸了一口气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似乎在竭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李琴书心头好笑，不由得自嘲两句。他这么久都没引起李玉锦的情绪波动，万万没想到分手的时候竟然还引起了一阵，也算是值得了。 我知道你们之间没什么。 李琴书捏了捏自己的眉间，突然有些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此刻的心情。顿了顿之后，他才道： 我介意的不是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了。 不合适？ 李玉锦低嗤一声，冷锐的眼神落在他的身上。 李琴书，你十年之前不跟我说不合适，毕业之后不跟我说不合适，如今我们都快30岁了，12年都过去了，你来跟我说不合适，你觉得我会信你？ 李琴书无力地看着他，李玉锦捏住他的下颌，微微往上一抬，幽深的眼光直直落在他的身上。 我和楚青青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不过是协议结婚，等到我和她结婚之后，我们依然保持之前的关系，有什么不好？一切都不会有改变。 李琴书僵在那儿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 你和别的人结婚，让我在结婚之后还和你在一起？ 李琴书又重复了一遍，怔然地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他的泪水不期然从眼角滚下来，猛地往后撤了一步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李玉锦，你把我李琴书当什么？情人？小三？ 李琴书满眼嘲讽地看着他，在这一瞬间，突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坚持都成了一个笑话。他以为 他们会慢慢的好起来，以为他们会熬过去呢。等到李玉锦的位置坐稳了，他就不用再承受眼前这一切了。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这一切都需要李玉锦的婚姻作为代价。他不仅要成为李玉锦婚姻的小三，还要当个男小三，多可笑呀。而这一切李玉锦从未向他透露过半句，如果不是楚青青，他可能直到死都不会知道。 原来如此，他从头到尾都打算瞒着我。原来如此。 李玉锦紧锁眉头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要将他往自己的怀里带，沉声道：“ 我跟他只协议结婚3年，3年之后我就会跟他离婚，那个时候我在厉家的位置坐稳了，我就带你回去见我的父母。” 李青书用手抵住对方的胸口，狠命地往前一推，可他挣脱不得，被李玉锦死死地箍住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只觉得一块重石猛地砸下来，砸得他血脂四溅，身魂分离了。原来他们之间的未来，李玉锦早就已经计划好了，却是用这样一种嘲讽的方式。李琴书一口狠狠咬在对方的肩膀上，李玉锦吃痛之下松了些力气，李琴书便一把将对方狠狠地推开，一连后退了数步。他不断地喘着粗气，一只手按在书桌上，突然抬起手指向对方，厉声道：“ 你给我滚！” 李琴书。 李玉锦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 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 李琴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竭力忍住眼泪。 这是我的家，你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也住够了，该滚了。 李玉锦神色震怒，抬腿就要往李琴书的方向来，李琴书下意识想躲，却被对方一把拽住了手腕，狠狠往墙上推去。他的后背靠上冰冷的墙壁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李琴书几乎要以为李玉锦要对他用强硬的手段，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他突然觉得身上的强压猛地一松，一团黑影突然压了下来。李琴书一怔，下意识睁开眼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之下，袁子峰一只手勾着书包肩带，一只手插在裤兜里，背对着他站立。他护在了自己的前面，袁子峰一个勾拳砸在李玉锦的鼻梁上。 李玉锦，你他妈干嘛呢？ 关你屁事！ 李玉锦爆了一句粗口，伸出手就要往袁子峰的身上砸。袁子峰不甘示弱地将自己的书包往地上一扔，一个翻身就跟李玉锦打作了一团。李琴书在一旁手足无措地站了片刻，才缓过来自己应该拉架的。他往前凑了凑，还没凑近，袁子峰就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 一边待着去，小心我拳头不长眼把你也揍。” 李宇锦的脸上或青或紫，袁子峰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两个人直接见了血了。李琴书见势不对，眉头一皱就要报警，却不想李宇锦的手机号码却在此刻突兀地响起来。他在地上打了个滚，翻身而起，伸出手挡住袁子峰的动作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。 操，打架还接电话？ 李宇锦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紧接着又看了一眼李琴书，似乎在斟酌哪边更重要。李琴书移开了视线，他只犹豫了一瞬，便转身往门外走去，顺带接起了电话。李玉锦往门口走，换鞋的时候朝着李琴书的方向比了个动作，示意自己还会再来的，然后出门关上了房门。 屋子里一下子陷入沉默了。袁子峰抬起手抹掉自己鼻翼旁边的血，暗骂两句。他盯着李琴书的背影看了会儿，不自觉地有些发呆，觉得李琴书的后脑勺真圆，真好看，真可爱。 你怎么就突然动起手来了？ 袁子峰吓得猛地往后一退，有种自己偷窥被逮住的尴尬感，迅速转动两下眼珠子，他开口道， 那情况不动手我能把他拦下？ 李琴书叹了口气，抬起手挥了挥， 去客厅坐着。 干嘛？ 上药。 袁子峰莫名的有些心虚，哦了一声，灰溜溜的往客厅去了。李琴书翻了会儿医药箱，才翻出来酒精之类的东西。袁子峰已经在客厅等了好久，跟个幼儿园小孩似的，见他出来立马放下手机，乖乖巧巧地坐在那儿等他上药。李琴书心里笑了笑，一只手抵住他的额头往后点了点。 疼吗？ 不疼。 袁子峰话音刚落，李琴书手上的酒精已经冲着他擦伤的伤口喷了上去。 我操！ 袁子峰发出一声惨叫，脸一下子白了。 这什么玩意儿啊！啊， 酒精不是不疼吗？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，袁子峰甚至找不到话语来反驳。李琴书三两下把他的伤口处理好，还贴了一个特别可爱、特别娘的 OK 绷。袁子峰皱着眉头看了半晌，好几次想把 OK 绷揭下来。李琴书一看他的动作就打他的手，袁子峰的手背都被打得发红了。戴习惯之后感觉好像也没那么丑了。袁子峰没问刚才发生了什么，李琴书也没主动提，两人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，对此事三缄其口。晚上十一点，袁子峰洗漱完毕上床之前敲了敲李琴书的门。 怎么了？ 要不要我陪你睡啊？ 回你的房间去。 我这不是怕你晚上哭得太难受没人安慰吗？好歹这么多年感情呢，是不是啊？ 李琴书没说话。 分手了挺好的，至少你道德底线保住了，没当男小三啊。 房门一下子被拉开，李琴书双手抱胸靠在门上看着他。 袁子峰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偷听的？ 偷听的事实一被揭穿，袁子峰立马清了清嗓子，挪开视线。 你又逃课？ 哎，得，还是赶紧回房间待着吧。 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脚底抹油直接溜了。 那个该安慰的我都安慰了啊，你自己自求多福吧。 李琴书笑了两声，还真是拿他没办法呀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